把美好送到你耳边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实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咨询电话8886-4417 8886-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翻译官张德玉跑了一趟日本总领事馆，结果空去白回。见张作霖一说呀，张作霖这心呢也是冰凉棒硬，知道完了没治，非得走武力解决这条道不可。但是呢，话是开心锁，您别不服这个劲儿。这张德玉顺口的说了一句将军府的事，把张作霖给提醒了。对，张作霖一想，我跟伊科唐纳我是不认识，人家那么大的官儿，我连面都没见过，但是他夫人我认识，我救过他的命，在新立屯我不单救了他呀，我把他一大家子几十口都给救了。那位夫人对我印象太好，还曾经派承启官赵明给我送去蜡丸书。听我大哥孙烈臣说，言外之意似乎这夫人跟我还有那么点意思啊。也许我们弟兄是多想啊，不管怎么地吧，试试。那伊科唐纳最听他夫人的，倘若玉美人能给使上劲儿，伊和唐纳跟山梨大将联系一下，就许能把这十个人要出来。张作霖这么一犹豫呢，张香葛看出门道来了。张队长，莫非将军府你有人？ 没有， 但是呢可以碰一碰。行啊，我奉劝您，但有一线之路，千万别冒险呐，那可就完了。这个道理您很清楚，即使你有那个能力，你能把日本宪兵队给端了，但这十个人在人家的掌握之中，恐怕没救出来，他们也就交代了。 对，是这么个理儿。好吧，那我就再碰碰运气啊。但是董事长， 翻译官，咱们一点仇也没有，我张某是逼得没办法来求你们，我看你们也够朋友，确实为我也出了力了，我感恩不尽，日后必有重谢。但现实来讲，我不得不加防范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对不对呢？你们几位暂时委屈委屈，连翻译官都暂时搬到荷花大街张公馆，你们都住在一处，容等我办完了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。这一说就明白了，光棍一点就透，眼子棒打不回，那张作霖就是对这些人不放心呗，高谁也是这样啊，所以这翻译官也点头，好，我都告了假了，我准知这事儿没完，我几天内可以不上班，也没人找我。就这么，他把东西收拾收拾，陪着张香葛坐上玻璃车，又回到荷花大街张公馆。古老岗丁喜春、刘小春就问他怎么样，张作霖一晃头，没希望。几个人一听这个丧气就别提了。最后张作霖交代，咱们抽出几个人奔一趟将军府，余者的留下陪伴张董事长。什么叫陪伴呢？都懂啊，叫胡老嘎负全责，你就留到张公馆，一切的事情便宜行事。张作霖带着郑翠萍、丁喜春、刘小春四个人起身赶奔将军府。像张作霖带的这帮人以一丁十，那不用操心说这事儿你怎么干，那个事儿你怎么干，不用，全明白，都是经验丰富的手，因此张作霖比较放心。他带着几个人离开张公馆，赶奔大南门将军府。说这话就是当天的事情，等到了将军府，日头就往西转了。张作霖头一回来呀，一瞅奉天将军府这个威风，这个气派没见过，门外一对石头狮子，高大的门楼，再看门上站着八个站岗的，四个扛着鸟铳，四个手捧着雁翎刀，门前绿呢子大轿、蓝呢子大轿的两溜啊，那边拴马的庄子上还拴着不少战马，出入将军府的一帮一伙接应不暇呀。张作霖利用这机会，几个人开个碰头会，向他们交了实底了，进去先找承启官赵明，咱们就认得这么一个人，不必隐瞒，向他交实笔，就叫赵明给想办法。然后见夫人，大伙一听这也是逼得没辙了，硬着头皮怎么办，一致同意。他们把衣服规整规整，迈步到了将军府台阶上，刚到这儿，你瞅那站岗的眼睛就立立起来了，其中有个当营官的过来，站着，干什么？大人，我们到将军府要求见。求见谁？承启处的承启官赵明，赵的人。哦，你们跟赵的人认识？认识，他让我们来的，请您通报一声。等等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到里边送信儿去。承启官赵明在承启处办公，一进将军府拐弯就是，好大的承启处，他负什么责呀？上情下达，下情上达，他专门管这个事儿的。 那是一颗唐纳手下的红人，四品命官。你看他见着张作霖点头哈腰的，在城起处一待，那也牛的邪乎。报事的赶紧进来了，赵大人，门外有人找您。哪儿呢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没看日头都忘鸡转了。是，不过他们说了，说您让他们来的。这人姓张啊，他说了，姓张，我看看去。赵明无论如何没想到是张作霖，迈着八字步，撇着嘴，到了将军府门前，等往台阶上一看呢，脑瓜子嗡的一声，哎呦我的祖宗啊！这位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可赵明又挺高兴，因为夫人呢对他印象特别好，曾经叫赵明给张作霖送个信，要求张作霖如果有得暇的时间到将军府来串门，夫人还想见他一面。这个底赵明知道，所以想到这儿呢，这心又宽松了不少，赶紧从台阶上跑下去了。哎呦，你们各位来了，欢迎欢迎。大面你得过得去啊，张作霖四个人单腿打签儿，先给赵大人请了安，无非掩人耳目呗。赵明也就受了，然后拉着张作霖的手进了城起处。到这里边一看，全是顶戴花翎，梳着大辫子，都是清政府的官员呢。赵明拉着张作霖他们进了套间，在套间一拐弯又进了密室小客厅，好几道门都关严了，别的人不准进了。到这赵明又恢复了以前那样，搓了半截，张队长，哎，快坐坐坐，欢迎欢迎，你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怎么到这儿了？哎，赵大人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我来求你来了。 求我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这玩意儿三句话两句话还说不清楚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不必蒙着盖着。我向你交个实底吧，我来救人来了。救什么人？是怎么都会成。等张作霖详细的说完了，这赵明啊都傻了都。 明白。 哎呀，这事儿够棘手的，把沾上日本人的事儿都难办，尤其那日本宪兵队，这怎么办吧？张队长，我不能让你们白来，你跟我说等于没说，我跟日本人不认识，也打不着交道，就是认识这事儿我也办不了。您的意思呢，想求我们将军跟那日本的关东军山梨大将打个招呼，这个可以，他们俩人私人感情也是不错的，这山梨大将我经常见到，他现在不在丰田，他住在大连呢。张作霖说不有电话吗？一个电话不就行？是啊，电话倒可以通，必要的时候去人也行，但是一切全在我们夫人身上，那么夫人要答应了，这事儿就有门。另外张队长，这跟你说，你给夫人写了封回信，我亲自交给他老人家了。哎呦，夫人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。另外呢，张队长，咱无话不谈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们这夫人呢对您的印象呢特别特别好，要看这一点，您求他的事儿恐怕没有办不到的。 最好您跟我们夫人见一面啊。你们现在是坐着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通报夫人。好吧，张作霖他们等着。赵明出去了，告诉手下人，这是我自己的朋友，你们不准进屋去打搅。 是是是是。 关照完了，赵明奔内宅。这个将军府啊，分两部分，前一部分是办公的，后边是内宅，那个气派就甭提了。可将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又重新修建的帅府，张作霖将来也在这办公，不过这个样子有改动。赵明虽然是四品命官，随便出入内宅也不行，里边有卫队，先找着卫队长那位张王官，那也姓张。赵明就跟他说了，我有急事要见夫人。好吧，发他一块腰牌，拿着腰牌见总管事的，这才到了里边。先见着管家婆，管家婆做了通报，夫人叫他进屋，赵明这才进了屋。要是这夫人长得是真美呀，什么叫国色天香，她就是代表，让人看着就迷恋的神魂颠倒啊！难怪一颗唐纳的七十来岁的老头子拜倒在夫人的石榴裙下呀。就是一般的人，哎，也得拜倒。赵明呢，是陪送来的。原来赵明是县将军的人，县将军为了报答伊克堂那救命之恩，把女儿给了他了，不得陪送吗？啊，赵明从县将军那儿到伊克堂那这来的。所以伊克堂纳格外重用，要是说一不二啊，过分，大事小情不瞒着赵明，他可以奔内宅来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请过安之后，站在一旁，夫人就问赵明啊，找我有事吗？回夫人，给您道喜，您经常思念的那个赵家庙的张雨萍，张作霖啊，哦，怎么了？来了啊，人在何处？在我的城起处，来了四个人呢。莫非专程看我不成？对，主要是看您来的，顺便呢还想求夫人给办点小事儿。那不是太容易了吗？赵明啊，马上把他们请到我这里来。夫人，这还有件事呢，将军大人已经回来三四天了，自从在北京回来之后，夫人也不允许他靠近，将军大人挺生气，现在还在外书房呢，说不定哪会儿就到屋里来，是把张队长找到这儿方便吗？一旦被将军大人撞见，这得怎么说呢？哦，对，一句话把这位玉美人给提醒了。现在伊克堂纳曾琦从北京回来三四天了，受慈禧太后的召见，在颐和园开的紧急的会议。什么事儿呢？打算把光绪皇帝给废了，慈禧要垂帘听政，二次处长大权，没人拥护他能行吗？除了朝臣命官之外，这封疆大吏他也得争取意见呢。曾琦就为这事儿进的北京，现在会议结束他回来的， 往返那么多时间，将军府积压那个公事老鼻子了，处理也处理不完呢。而且这老头子回来之后就想跟夫人同床共枕，遭到夫人拒绝。说实话，老夫少妻的，他碰着玉夫人一手指头，这玉夫人都心里难受，不乐意理他，就说公事太忙，你还有闲心，你好好先处理公事吧，处理完了再到我屋里来。一颗糖啊，暗气暗憋，两口子弄得挺不痛快。哎，赵明全清楚，心说这大白天把张作霖弄过来，要叫将军给遇上，怎么说这事儿就麻烦了。赵明想的比较周到，夫人一皱眉，说的也对。赵明啊，这样吧，你到外边安排他们食宿，一定要优厚，懂得吗？我明白，不用夫人交代我也懂。另外呢，今天晚上10点你把张作霖领到我这里来，我要问话。那将军要来了，不能，我叫他办公，今天不准进我的屋子。另外赵明呢，我再告诉你，你今天别回家，你在书房要把大人给缠住，说什么不能叫他到我这里来。 我这份 是小人尽力而为，但是将军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，那他要非来我也拦不住，那就交给你了，你尽量想办法把他缠住。不过时间不用多，从10点开始到12点，我跟张作霖把话也就说完了。过了12点把张作霖送走之后，他乐意来他就来，那就没你的责任了。 哎，好好，我就这么办。 10点钟我把张作霖领来， 对， 别忘了给他寻一块腰牌，没有腰牌是进不来的。 哎，交给我了。 赵明退出来了，夫人兴奋，马上对着菱花镜就梳妆打扮，离那10点还早着事，他就下了手了，洒扫卫生，老妈丫鬟收拾，他手下这10几个人都是女仆，能不效忠夫人吗？谁敢得罪？大事小情都替夫人保密，谁也不敢走漏消息，收拾开了。单说赵明出去见着张作霖，告诉他晚上10点你来，有什么事跟夫人说，夫人要点头问题不大，但你现在可别走，我要盛情款待，款待的不周夫人不能答应。就在这密室之中，山珍海味全摆上，赵明一直陪着。赵明还抽空找那位张营官要了一面腰牌给了张作霖。张作霖明明不愿意，没办法呀。张作霖就回忆起孙烈臣跟他说的那些话呀。孙烈臣告诉他，兄弟千万别走歪歪道，我发现这夫人给你写的这几句话这不是一般的，你还记得吗？高官厚禄指日可待，这没别的，因为你救过夫人的命，夫人想提拔你，叫你放心，不久要招安，招安就封你大官，高官厚禄指日可待，这没什么解释，要命的就是后两句，两地相思何日是了，